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第四品第25之一。儿时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所有四大天王各与无量百千俱之四大王众天诸天子众俱来集会所有天地各与无量百千俱之33天诸天子众俱来集会所有苏叶摩天王各与无量百千俱之叶摩天诸天子众俱来集会所有善都使多天王各与无量百千俱之都使多天诸天子众俱来集会所有妙变化天王各与无量百千俱之乐变化天诸天子众俱来集会所有自在天王各与无量百千俱之他化自在天诸天子众俱来集会所有大梵天王各与无量百千俱之诸梵天众俱来集会所有极光净天各与无量百千俱之第二净律天众俱来集会所有遍净天各与无量百千俱之第三净律天众俱来集会所有广果天各与无量百千俱之第四净律天众俱来集会所有色究竟天各与无量百千俱之净居天众俱来集会是四大王天众乃至净居天众所有净业亦属身光比如来身所现常光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俱之分不及一百俱之分不及一千俱之分不及一百千俱之分不及一如是乃至数分算分计分欲分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如来身所现常光炽然赫异与诸光中最尊最圣最上最妙无比无等无上第一必诸天光皆令不现犹如浇铸对斩不尽儿时天地是白俱受善现言今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净居天皆来集会欲闻尊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唯愿尊者知识未说尊者何谓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菩萨摩诃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时俱受善现告天地是言乔释迦汝等天众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乘佛威神之力顺如来意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菩萨摩诃萨可与其中应如是住 应如是学。乔史家，汝诸天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今皆应发。乔史家，诸有已入声闻独觉正性离生，不复能发大菩提心。何以故？乔史家，彼与生死以结界故。此中若有能与无上正等菩提发心去者，无亦随喜。何以故？乔史家，诸有圣人应求圣法，我终不障他圣善品。乔史家，如问何谓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者，汝等谛听，我当未说。乔史家，若菩萨摩诃萨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思为色乃至食，若无常，若苦，若无我，若空，若如病，若如庸，若如见，若如疮，若热闹，若逼切，若败坏，若衰朽，若变动，若宿灭，若可畏，若可厌，若有灾，若有恒，若有益，若有利，若不安隐，若不可保信，思为眼处乃至意处，思为色处乃至法处，思为眼界乃至意界，思为色界乃至法界，思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思为眼处乃至意处，思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思为地界乃至实界，亦复如是。乔史家，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乔史家，若菩萨摩诃萨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思为色乃至食，若洁净，若远离，若无生，若无灭，若无染，若无净，若无作，若无为，思为眼处乃至意处，思为色处乃至法处，思为眼界乃至意界，思为色界乃至法界，思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思为眼处乃至意处，思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思为地界乃至识界，亦复如是。乔史家，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乔史家，若菩萨摩诃萨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思为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处、六处、原处、处、原受、受、原爱、爱、原取、取、原有、有、原生、生缘、老死乃至纯大苦运集、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是为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处灭，六处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乃至纯大苦运灭。乔世家，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菩萨摩诃萨发一切之智相应之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法界、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乔世家，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菩萨摩诃萨发一切之智相应之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修行空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乔世家，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菩萨摩诃萨发一切之智相应之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乔世家，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观：唯有诸法互相滋润、互相增长、互相圆满，思维教计无我我所。复作是观：诸菩萨摩诃萨回向心不与菩提心合合，菩提心亦不与回向心合合，为菩萨摩诃萨回向心与菩提心中无所有不可得，菩提心与回向心中亦无所有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虽如实观诸法，而与诸法都无所见。乔世家，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时天地士问善现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回向心不与菩提心合合，菩提心亦不与回向心合合？云何菩萨摩诃萨回向心与菩提心中无所有不可得？菩提心与回向心中亦无所有不可得？善现答言：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回向心则非心，菩提心亦非心，不应非心回向非心，心亦不应回向非心，非心不应回向于心，心亦不应回向于心，何以故？乔世家，非心即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是非心。如是两种俱无所有，无所有中无回向意。乔世家，心无自性，心性无故，心所亦无，心即心所，即无自性故，心亦无回向心意。乔世家，若作是观，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而时 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善能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亦善劝利诸菩萨摩诃萨，令生欢喜，劝修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我既知恩，不应不报，何以故？过去如来应征等觉及诸弟子，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六种波罗蜜多，示现教导，暂立庆喜，安福建立，令得究竟。世尊，儿时亦在中学，今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利乐我等，故我今者应随佛教，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六种波罗蜜多，示现教导，暂立庆喜，安福建立，令得究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实则名为报彼恩德。”儿时具受善现告天地誓言：“乔释迦，如问云何菩萨摩诃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者，汝等谛听，我当为说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汝所应住不应住相。”乔释迦：“色，色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空，菩萨，菩萨空。若色空，若受想行识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释迦：“眼处，眼处空，乃至意处，意处空，菩萨，菩萨空。若眼处空，乃至若意处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释迦：“色处，色处空，乃至法处，法处空，菩萨，菩萨空。若色处空，乃至若法处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释迦：“眼界，眼界空，乃至意界，意界空，菩萨，菩萨空。若眼界空，乃至若意界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释迦：“色界，色界空，乃至法界，法界空，菩萨，菩萨空。若色界空，乃至若法界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释迦：“眼识界，眼识界空，乃至意识界，意识界空，菩萨，菩萨空。若眼识界空，乃至若意识界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释迦：“眼处，眼处空，乃至意处，意处空，菩萨，菩萨空。若眼处空，乃至若意处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 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菩萨菩萨空，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乃至若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地界地界空，乃至十界十界空，菩萨菩萨空，若地界空，乃至若十界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无明无明空，乃至老死老死空，菩萨菩萨空，若无明空，乃至若老死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无明灭，无明灭空，乃至老死灭，老死灭空，菩萨菩萨空，若无明灭空，乃至若老死灭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空，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空，菩萨菩萨空，若不施波罗蜜多空，乃至若般若波罗蜜多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内空内空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空，菩萨菩萨空，若内空空，乃至若无性自性空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四念住，四念住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空，菩萨菩萨空，若四念住空，乃至若十八佛不共法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空，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空，菩萨菩萨空，若一切三摩地门空，若一切陀罗尼门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声闻乘，声闻乘空，独觉乘，无上乘，独觉乘，无上乘空，菩萨菩萨空，若声闻乘空，若独觉乘，无上乘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氏讲，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氏讲，欲留欲留空， 那指如来如来空，菩萨菩萨空，若欲留空，那指若如来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蒙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释迦，一切智一切智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菩萨菩萨空，若一切智空，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若菩萨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处。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十天地士问善现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不应住？善现答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不应住受想行识，不应住眼处，乃至不应住意处，不应住色处，乃至不应住法处，不应住眼界，乃至不应住意界，不应住色界，乃至不应住法界，不应住眼识界，乃至不应住意识界，不应住眼处，乃至不应住意处，不应住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不应住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应住地界，乃至不应住识界，不应住无明，乃至不应住老死，不应住无明灭，乃至不应住老死灭，不应住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不应住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内空，乃至不应住无性自性空，不应住四念住，乃至不应住十八佛不共法，不应住一切三摩地门，不应住一切陀罗尼门，不应住声闻乘，不应住独觉乘、无上乘，不应住欲留，乃至不应住如来，不应住一切智，不应住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乔释迦，如是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此时色，乃至此时识，不应住此时眼处，乃至此时意处，不应住此时色处，乃至此时法处，不应住此时眼界，乃至此时意界，不应住此时色界，乃至此时法界，不应住此时眼识界，乃至此时意识界，不应住此时眼处，乃至此时意处，不应住此时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此时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应住此时地界，乃至此时识界，不应住此时无明，乃至此时老死，不应住此时无明灭，乃至此时老死灭，不应住此时布施波罗蜜多，乃至此时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此时内空，乃至此时无性自性空，不应住此时四念住，乃至此时十八佛不共法，不应住此时一切三摩地门，此时一切陀罗尼门，不应住此时声闻乘，此时独觉乘、无上乘，不应住此时欲留，乃至此时如来，不应住此时一切智，此时道相智、一切相智。 何以故？乔使讲，如实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使讲，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乃至时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眼处乃至意处，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色处乃至法处，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眼界乃至意界，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色界乃至法界，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眼处乃至意处，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地界乃至识界，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无明乃至老死，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无明灭乃至老死灭，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声闻乘独觉乘无上乘，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欲流乃至如来，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不应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乃至若远离若不远离，何以故？乔使讲，如是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使讲，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欲流果，若有为所显，若无为所显，不应住依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有为所显，若无为所显，何以故？乔使讲，如是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使讲，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欲留是福田，不应住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是福田，何以故？乔使讲，如是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使讲，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初地乃至不应住第十地，何以故？乔使讲，如是住者有所得故。随者何？如是住者有动转故。复次乔使讲，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初发心已便作十念，我当圆满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初发心已便作十念，我当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应住初发心已 便作是念：我当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应住作是念：我修加行即圆满矣，当入菩萨正性离生。不应住作是念：我已得入正性离生，当住菩萨不退转地。不应住作是念：我当圆满菩萨五通。不应住作是念：我住菩萨圆满五通，常游无量无数佛土，敬礼瞻仰供养成事诸佛世尊，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广为他说。黑故乔使家如是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使家，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作是念：我当严净如十方佛所居净土。不应住作是念：我当化作如十方佛所居净土。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成熟诸有情类，令证无上正等菩提，或般涅盘，或人天乐。不应住作是念：我当往以无量无数诸佛国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复以无边花香璎珞宝窗幡盖衣服卧具饮食灯明百千俱胝那由他树天珠伎乐及无量种上妙珍财而为供养。不应住作是念：我当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何以故？乔使家，如是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使家，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清净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诸等持门，与诸等持自在游戏。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诸总持门，与诸总持皆得自在。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令诸有情见者欢喜，观无厌倦，由思正德利益安乐。何以故？乔使家，如是住者有所得故。复次乔使家，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此是第八不特切罗，此是随信行，此是随法行。不应住此是欲留及其凡有，此是家家，此是意间。不应住此是起首不特切罗，乃至受尽烦恼方尽。不应住此是欲留定不堕法，此是一来至此世间得尽苦寂。不应住此是不还相，此是不还果，往彼方得般涅盘者。不应住此是阿罗汉，永尽后有，现在必入无余涅盘。不应住此是独觉。不应住此是如来应证等觉。不应住作是念：我超声闻独觉地已，住菩萨地。不应住作是念：我当具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觉一切法、一切相已，永断一切烦恼缠结，习气相续。不应住作是念：我当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得成如来应证等觉， 转妙法轮，做诸佛事，度脱无量无数有情，令得涅槃毕竟安乐，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善修四神足矣，安住如是殊胜等持，由此等持增上势力，令我受命如净切沙大劫而住。不应著作是念：我当获得寿量无边。不应著作是念：我当成就三十二相，是一一相，百福庄严。不应著作是念：我当成就八十髓好，是一一好，有无数量稀有盛世。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安住一言净土，其土宽广，与十方面如净切沙世界之量。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安坐一金刚座，其座广大，量等三千大千世界。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居止大菩提树，其树高广，众宝庄严，所出妙香，有情闻者贪嗔痴等心即皆除，无量无边身病抑郁，诸有闻此菩提树香，离诸声闻独觉作意，必获无上正等菩提。不应著作是念：愿我当得严净佛土，其土清净，无色蕴名声，无受想行识蕴名声，无眼处名声，无耳鼻舌身意处名声，无色处名声，无声香味触法处名声，无眼界名声，无耳鼻舌身意界名声，无色界名声，无声香味触法界名声，无眼识界名声，无耳鼻舌身意识界名声，无眼处名声，无耳鼻舌身意处名声，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声，无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名声，无地界名声，无水火风空十界名声，无无明名声，无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名声，唯有不施波罗蜜多名声，乃至唯有般若波罗蜜多名声，唯有内空名声，乃至唯有无性自性空名声，唯有真如名声，乃至唯有不思议界名声，唯有思念住名声，广说乃至唯有十八佛不共法名声，其中都无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独觉、一生等名声，唯有菩萨摩诃萨、如来应证等觉等名声。何以故？乔释迦，如是住者有所得故。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时，觉一切法都无所有。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住不退转地时，一见诸法都无所有。乔释迦，是为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如所应住，不应住相。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应住，不应住相，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学。而使舍利子作是念言：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不应住者，云何应住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谓之曰： 于云何？诸如来心为何所住？舍利子言：诸如来心都无所住。所以者何？善现，如来之心不住色，不住受想行识，不住眼处，不住耳鼻舌身意处，不住色处，不住声香味触法处，不住眼界，不住耳鼻舌身意界，不住色界，不住声香味触法界，不住眼识界，不住耳鼻舌身意识界，不住眼处，不住耳鼻舌身意处，不住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住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住有为界，不住无为界，不住四念住，广说乃至不住十八佛不共法，不住一切智，不住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以一切法不可得故。如是善现，如来之心与一切法都无所住，亦非不住。时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亦复如是。虽住般若波罗蜜多，而同如来与一切法都无所住，亦非不住。所以者何？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住般若波罗蜜多，而与色非住非不住，乃至于一切相智亦非住非不住，何以故？舍利子，以色等法无二相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随此非住非不住相，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学。而时会中有诸天子切作是念：诸药叉等言辞咒句，虽复隐秘，而我等辈犹可了之。尊者善现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虽以种种言辞显示，而我等辈竟不能解。据说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汝等天子与我所说不能解也？诸天子言：如是如是。据说善现复告彼言：我曾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不说一字，汝亦不闻，当何所解？可以故，诸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文字言说皆远离故，由此语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亦复如是。诸天子，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化作化身，如是化身化作四众俱来集会而为说法，于云何？世中有十能说能听能解者否？诸天子言：佛也大德。善现告言：如是诸天子，一切法皆如化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都不可得。诸天子，如人梦中梦见有佛为诸大众宣说正法，于云何？世中有十能说能听能解者否？诸天子言：佛也大德。善现告言：如是诸天子，一切法皆如梦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都不可得。诸天子，如有二人处一山谷，各住一面赞佛法僧，俱时发想，于云何？此二响声能互相闻互相解否？诸天子言：佛也大德。 善现告言：如是诸天子，一切法皆如想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中，说者听者其能解者都不可得。诸天子，如巧幻师或彼弟子与四阶道幻作四众，即依如来应证等觉，是幻如来应证等觉，为幻四众宣说正法，云云何？世中有时说者听者能解者否？诸天子言：否也，大德。善现告言：如是诸天子，一切法皆如幻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都不可得。诸天子，有此因缘，我曾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中不说一字，如意不闻，当何所解？卷第425。